更新等级上线的消息，职业圈不至于惊慌失措，但也不至于像玩家那样兴高采烈的。相比之下，职业选手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俱乐部的其他部门在这时候要加大运转的力度了。后勤方面开始照单盘点材料，因为现有的银装将全部需要提升。冲刺未知的等级领域，强大的耗材很有可能将数年来的积累一朝之间消耗光。各俱乐部工会也加强了组团副本的力度，虽然说这临时抱佛脚可能没大多用，但这种时候主要是一个态度问题，要让老板看到大家对这件事的重视。副本材料到底还是容易保障的，艰难的还是野兔 BOSS 方面的稀有材料，尤其是神之领域这边。事到临头，为了表现出重视和状态，各大工会有些不顾平日里的矜持，纷纷全民上阵。这一时间人多为王，杀得尸体遍地。叶修他们的同盟军在这势头下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实在太乱太没章法。各大工会的拼斗已经不讲意识不讲配合，就一个字，冲。冲来冲去， BOSS 怎么就落到哪一家手中的，大家也没看出个门道。如此混乱持续了有一周，大概诸位会长都已经表现过了，争斗渐渐又回归原有的原则。稀有材料是珍贵，但是各家这么多年下来不可能一点积累都没。事实上谁都清楚，真正影响大局的还得是新出现的75级的副本和 BOSS。由这些地方爆出的75级材料才是真正起决定因素的。而这些新副本新 BOSS 先别说怎么争夺了，光是怎么杀就要好一番研究。资料片开放后将是怎样的一番血雨腥风，由此已经可想而知了。就连电子竞技周报也对资料片的消息进行了一期主题报道，当然都是单纯针对职业联赛走势影响的角度来分析的。而资料片的具体情报，官方也在一点一点地向外透露着。先是公布了普通区和神之领域，地图都将进一步扩张，各自出现新的六个区域，这六个区域无疑都将是未来至少一年里玩家活动的主要场面了。而六个区域也意味着至少六个副本和六个野兔 BOSS。目前官方对外详细公布了普通区和神之领域各一个区域的信息，神之领域这边自然是更受关注一些。猎平群山是神之领域所公布的75级新场景的名称，是神之领域最北端新衍生出的一块领域。而在这仿佛屏障般连绵不绝的群山之中，坐落着该区域的主城千山城。千山城面积不大，却是戍守此处群山的一个要害所在。而现在一堆子内忧外患，正等着勇士去解救什么的。这种背景故事当然是游戏设定里必不可少的，但对于职业圈而言，这种东西完全不知道。职业圈里关注到的是这一波消息中放出的有关猎平群山的其他资料。猎平群山将拥有两个五人小副本，一个十人副本，一个二十人副本，以及一个百人本。影子军师沙寒是猎平群山的野兔 BOSS， 也是根据这边的背景故事酝酿出的一个人物。当然这种背景同样不是职业圈所关心的，大家关心的是沙寒是什么职业，有什么技能，有什么大招，出什么好东西。而这些官方没有详细资料的公布，只是一段1分47秒的演示动画，向玩家展示了一下影子军师沙寒的强大。1分47秒的视频被各大战队反复截停研究，初步断定沙寒应属暗夜系， 演示中所展示到的技能已经分化了术士、忍者、刺客三大职业系。这野兔 BOSS 是至高强大的，但要说关注，普通玩家还真不怎么关注这个。因为老玩家们早已经知道，这个最顶尖难度的东西基本已经和他们普通玩家不沾边了，是大俱乐部工会们角逐的东西。玩家们更多关心一些副本这种他们同样可以体验到的东西，同时对于职业圈完全不去理会的背景情节什么的，玩家们也是挺上心的。资料公布出来还没多久，就已经有人对背景情节发表议论，有感慨的，有惊叹的，还有已经写出同人小说段子的。游戏方配合宣传，也弄出各种线下活动来和玩家加强互动，一时间荣耀圈里热热闹闹，都在欢乐地迎接等候了三年的更新。一时间象征着最高水平的职业圈反倒有点像是看客了，玩家们在感受欢乐，而职业圈在这种时候充斥着的则更多是为了胜负而来的功利。家事俱乐部在这则消息刚一公布的时候，崔丽、陈叶辉等人都是喜上眉梢，就像魏琛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对星星很不利的情况一下，他们也是马上察觉到这对于他们家事而言可算是又加上了一道保险栓。崔丽二话不说，当即就召集各部门举行了会议，什么做好迎接新资料片的准备工作一类的废话当然是会上肯定要讲一遍的，再然后就是直接陈野会的工会部门，要他们一定要组织好力量，加强新副本、新 BOSS 出来以后的资料掠夺。崔丽望着陈野辉说这些话的时候特别的意味深长，陈野辉和他也是老搭档了，特别心领神会，等崔丽这一说法立刻接过话来，先替自己的部门表了个态后，随即开始分析当前形势。 我觉得这对我们家事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机会，虽然我们现在是在挑战赛里，但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谁的目光是只盯在挑战赛这一亩三分地吧。霸图、蓝雨、微草、轮回，虽然这赛季我们和他们并不在同一赛场，但是只有他们才是我们家事一直以来的对手，但是这赛季他们一方面要应对职业联赛，一方面又要面临新资料片的更新，工作强度肯定会很大。相反了，我们因为只是在挑战赛中，多少可以有一些更多的精力投放在对新资料片的研究上，做好充足的准备，正好下赛季重返联盟，杀他们一个丢盔弃甲。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塞翁失马所得，虽然可贵，但我想也没有人愿意再有一次，所以我觉得人人都应该多上些心，看看在这样的契机下能怎么样最大程度的壮大这队。 陈叶辉一席话侃侃而谈，只是说的时候有意无意的目光经常会停留到他对面的战队正副队长孙翔和肖世钦的方面。在座的都是俱乐部的高管核心要员，又有哪个的脑子会不够用？看到陈叶辉这经常定位的目光，再一细琢磨他这话，顿时明白这家伙的意图了。这家伙是期望战队这边的职业选手们能多到网游里去打打工啊。这赛季打的是挑战赛，但像他们这些部门的工作还在照常进行，只有战队虽然同样是一周一赛，但只是这些草包对手，家事战队的这些选手根本不需要全力以赴，这样的赛季对于他们这些选手来说简直就像是在放假一样。以往联赛中职业选手不会跑去网游胡搞，是怕打乱他们的状态节奏，影响比赛成绩，但在对家事而言，如此休闲的挑战赛中自然就没了这方面的顾虑，只是这毕竟不是职业选手的职责所在，俱乐部方面无法强行下令，所以也只好由陈叶辉这样在言语上点示一番， 只希望这两位队长能听懂这话里的意思，然后表现出一定的自觉性吧。大家的目光都望向了这两位，崔丽一看也是顺势点了下名。 战队方面也要积极应对一下资料片更新啊。 队长孙翔一看这是该自己表一下态了呀，当即清了清嗓子。 说的是新的资料片带来新的等级上限，角色的属性技能都将和之前有所差距，在联赛中的话只能一边摸索一边比赛，难免有所疏漏，我们倒是可以潜下心来好好研究，只是比较遗憾挑战赛里的对手基本都无法成为试金石，看来需要多看职业比赛来做印证呀。 孙翔说完还一脸的感慨呢，但一屋子各部门的头头都是一脸的黑线，这真是个草包啊，完全没有明白经理和陈叶辉那里一唱一和是个什么样的意思，居然还在这一本正经的分析战队应该怎么面对新资料片。虽然你分析的头头是道也没有错，但是不好意思，事实上你是跑题了呀，年轻人，你还差得远了，你看你身边那位他就很明白的。所有人都看到了，孙翔说完一番话洋洋得意的时候，他身边的萧时钦脸上也微微出现了尴尬的神色，显然他听出来俱乐部方面是希望他们战队的职业选手们做些什么了，只可惜孙翔一点不明白这其中暗示，还在那儿就事论事，话只说到这儿，自己还得上去给他补漏，这样的队长真还不如像周泽凯那样基本只会 NRO 的呢。萧时钦毕竟经验老道，这样的补漏倒也难不住他，立即接上话题， 只是通过挑战赛的话质量实在不高，数量也少，我觉得可以适应找找其他实战检验的机会。 哦，你是说安排一些邀请赛友谊赛吗？这是赛季中啊，恐怕不会有战队会接受吧。 孙翔说，你这家伙真是没救了呀。萧时钦都瞬间无语了，